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说句实话，听着这首歌好像聊今天的话题不一定能聊得下去啊，谁下得去嘴啊？这 下得去， 多可爱啊。 其实一听这首歌，我第一个感觉就啊，好想出去玩啊。潜水、 哦、 啊，在海里头喂五颜六色的小鱼。 嗯，反正这个今天倒是也能满足你一些吧。 哦、 啊，你潜水也就是看看 看鱼缸。 对，今天不咱今天不聊鱼缸啊，最后倒是我们会聊点这方面的东西啊，但是前三时段咱们不能光看，咱聊聊吃。 哎、嗯、我们今天前三个时段呢一起聊聊就是好吃的海鲜馆子。 是， 我们在第四时段呢要换一个话题，嗯，给第四时段起一个群名，就叫等风来。 哎，特别好， 可以吧？ 而且这风一定要是特纯净的， 哎， 吸起来没有负担的风。 哎， 嗯， 你们是不是都觉得特好奇？ 是啊， 你看， 好奇 就没好好听我们下午的节目。其实下午节目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是的，是的， 今天也要聊一聊。 哎、嗯，当然是第四时段。 啊、对对对对对、嗯、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吃海鲜。 哎， 啊，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也是对海鲜特别特别的热爱。尤其是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错错赵导。 哎，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哎，还有一位呢，也是，那就不用提了啊、我们吃了几个海鲜馆呢，都是他推荐的， 是， 对吧？三阳，你们一块儿去吃过吗？ 对啊， 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就在石馆 圣经楼， 圣经楼，对对对、 对对对， 啊，这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啊，最近特别火的一档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的导演。 没有，不是导演， 中间那小片儿好多都是他导的、 历史顾问， 哎，对，历史顾问， 顾问是那人顺道还导了一下那小片儿、 有人物吧？ 他就是特别、 没人物的，我不管这事儿。啊， 但是他还没演，估计再往后边可能他就要出镜 了。哦，不出镜了， 哦，不出了， 因为天太冷了。 哦，没事， 化那个妆太费劲了， 哎、就冲这个、 啊， 等到第二季的时候， 嗯嗯， 一定有机会 啊，那一定的。 但是到那个时候，如果要是需要，比如说啊，比如说格格，啊， 哦、 比如说啊，匪兵甲、匪兵乙，叫 哥，故宫里的匪兵是吗？ 我 就那么说，啊、叫什么法、 啊啊？哎，好嘞， 好，来来啊，这个杨元老师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海鲜馆子。而且呢，今天咱们除了搜索这些海鲜馆子，小编想了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 嗯， 就是聊一聊2018，大家还有什么想吃但是没吃到的美食。 哦，那挺多的 啊，多吗？ 挺多的，因为你每一年的时候 也是要我还真是有， 对，肯定是因为你今年你可能听到什么东西特别好吃，你还没去呢。 对对对对， 而且有可能机会不合适，或者你听的好多朋友在海外吃了什么。在别的地儿吃了什么，在全国各地吃了什么，但你今年肯定是没机会去了， 对 对吧， 太贪心了， 来不及了。 那你作为热爱美食的人肯定是这样的、 哎、这样咱们一步一步说啊。那个今天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咱们不是说嘛，海鲜馆子，我相信二位准备了好多在北京地区能够吃到海鲜的，比如说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 嗯， 咱们自己先说说你在海鲜里头最爱吃哪口。 嗯，行， 怎么 行， 来，先请最爱吃海鲜的赵导说。 赵导，来吧。 我喜欢吃大管鱿鱼。那个， 你看一看，这个就是接地气的嘉宾。 大管鱿鱼， 大管鱿鱼特别少、啊， 就是烤着的吃是吗？ 可以烤，可以蒸，可以白灼，因为它太鲜美了。 哦，也可以生吃。 生吃我不敢。那个，但是这大管鱿鱼它就是在当地在本港，就是在潮汕、福建东山那一带才会有，它特别大个儿、而且肉特别紧致，甜甜的。一般的做法就是抹一点海盐，放在烤箱里烤。个几分钟拿出来就吃，还有就是白灼也可以放在蒸箱里，它会蒸个几分拿出来就吃，就连当地的人都非常爱吃，但是在北京可不一定能吃到。 嗯， 它可真不是接地气，在当地可能接地气，但是在北京很难。我上周在一个饭馆里吃，就是吃了一份，我还想再点一份，然后那个老板就说没有了，就是每天就特别少，因为它就是新鲜，它运到北京它不运太多，因为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大管鱿鱼。 嗯， 它特别好吃。在厦门有一道小眼镜的一个海鲜馆，他们家就指着这一道菜撑着，生意巨好，排大队就是吃这个大管鱿鱼。 那么多大管鱿鱼都得在这儿沦陷了。 他们当地叫本港鱿鱼，当地的渔民朋友就说，本来他们叫本地鱿鱼，本地，但是他们不是海港吗？然后说就变本港鱿鱼了。 嗯、所以哥，你看，这我今年又多了一个吃不上的。 哦，大管鱿鱼， 大管鱿鱼、 这个季节正是季节， 是， 你去不了福建啊？ 哎，博士， 我现在有俩，不难以抉择， 在海鲜里， 海鲜里头啊，一种是螃蟹嘛， 螃蟹 类的我都爱吃。 现在的螃蟹瘦了， 公蟹正不，你看是什么样的螃蟹？你要梭子蟹，那可能有这问题；你要面包蟹呢？ 哇， 对吧？就 点那猛的时候， 然后那个什么帝王蟹、雪蟹，对吧？这些东西就不存在这问题啊， 好， 对吧？这个是我特别爱吃的，但是今年吃到这个里海的鲟鱼，这好吃，太好吃了！那个，我觉得超越螃蟹。我原来吃螃蟹就是完全不嫌麻烦的，我觉得吃螃蟹不麻烦，吃虾反而麻烦。是吧，哥？ 都找我呀！ 你看啊，但是今年吃过那个里海的鲟鱼之后，哦，烤鲟鱼太好吃了，就是吃到那种，脑袋上那个多巴胺开始分泌，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就幸福感，就吃到就是当时有点空白，就只想就往嘴里塞的那种感觉。 边吃边， 你是在俄罗斯吃？ 不知道在干什么，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吃的时候就觉得哇，就完全享受在那里头。 它 是怎么个好吃法啊？ 第一，它是不是软糯滑嫩，而且呢特鲜甜的那种感觉。你不要咽口水啊。我觉得总结不出来，就是反正我吃了那个鲟鱼，深海那个里海的鲟鱼之后，就是当时就觉得时间静止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不清楚，我说不清楚具体它到底有多好吃，怎么样。 在哪儿吃的？ 普新金咖啡馆， 是在俄罗斯吃的 吗？莫斯科啊， 多远啊这地儿！ 但确实是我没想到， 我 完全没想到，因为原来小时候吃鱼也嫌麻烦，就吃螃蟹不嫌麻烦，但是他们也没有刺，哎呦，真好吃啊！ 有没有口感类似的？ 没有， 味道类似的，那个谁孔乙己不是说把那个花生米和那什么一起嚼会有火腿的味道，有没有 花生米就豆腐干就吃出烧鸭子味儿，这早年金圣叹就说过、 哦、那个你这个、 但是他那个花生米他那个酥跟那个鸭皮那酥还是不一样的， 这两回事儿， 对吧？ 对、嗯、但是前提条件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海鲜馆子啊，河鲜类的可不算在这里头啊。 对，我刚才说俩都是海鲜的。 哎，对对、 嗯、 比如说一会儿有听众说，哎呀我最爱吃的是谁谁家的麻辣小龙虾，那、 嗯、 不算在这里、 嗯 嗯、 你大龙虾行、 啊、 是吧，有麻小、 啊、 你可以说麻大。 好的， 对吧？哎，我记得原来那个十九龙虾就出过麻大。 对、 哦、 对， 有 有、嗯，我们星期五拍片的都拍那个国贸饭店的行政总厨高宁姐姐、 嗯、 她要给大家做一个用现场用龙虾打一酱，然后抹那煎饼，然后他带了一个巨大的龙虾去，然后在现场因为录的特别紧张，然后就没那个要拆龙虾特慢，就没用上，然后高宁姐就跟我说，你把龙虾吃了一定回家再吃，我以为是熟的呢，然后我就放盘里端桌子上，结果是生的， 生的鲜的好吃啊， 怎么吃啊，然后 就塞嘴里就吃了， 那壳啊，就我用了剪子刀子各种三种家伙才把那个壳给扒开，吃的实在太费劲了。后来我婆婆特别会吃，我婆婆说这个脑袋不能扔，腿也不能扔、 嗯、 这壳不能扔，拿来熬汤、 嗯、 吊汤、 哎、有道理、啊、 然后来一个是做汤，然后可以做酱，可以拌酱，哎呦她真会吃， 真好真好、 嗯、拍节目还带着婆婆真是个孝顺的， 没 她是回家 拿回家了、嗯， 来，小胖说爱吃什么海鲜？ 有两样是特别爱吃的、嗯、一样是大家都能吃到，哪儿都能吃到，蛤了、 哦、 蛤蜊 啊、 就是、贝类的、 啊、 对、 嗯、 辣炒撑的也行 啊， 撑的但是我没有那蛤了那么爱吃、 嗯、哦， 关键是辣炒的 啊、 嗯、只要是这个的我都喜欢 啊 啊，去那个地儿只要看见有这个我一定点， 嗯， 嗯 有很多做的不错的馆子，一会儿慢慢说。还有一个是在北京至少我没吃到过，肯定也有啊、 嗯、 但是有没有那么新鲜就不知道了，也是在厦门吃的沙虫。 哦，那可能北京少、 哦、 哎呀那 好吃极了、 嗯、 很多人都说这长得不好看、 嗯、 啊不敢吃、 嗯、 特恐惧，感觉跟虫子似的、 嗯、 但是吃起来巨鲜无比、 嗯、 人家后厨特别简单啊，我点完沙虫之后他处理到上桌三分钟， 哦这么快， 就这么快，就拿跟那个香芹，而且是细细的那种 小芹，对，它就得快，不快它就完了， 炒完就上来了、嗯、跟香芹一样，那么大概有个四五公分的那么长的一个段、 嗯、 上来之后哎呦那种鲜美， 那 就是 鲜， 其他的那些东西是没法比的，而且它的那种质感有点像，就是特别有咬劲儿，有点像鸭肠、 哦、 脆脆的， 嘎吱嘎吱， 但是比鸭肠要好吃的不是一星半点，就是鸭肠是属于往下边下三路走的，这个是属于就有点像博士说的 多巴 什 么 多 巴胺分泌 啊 特幸福，反正有点空、 啊、 就是那种鲜味是以前你吃鱼类啊贝类啊等等您吃不到的那种鲜味、 嗯、 这是我两个特别爱吃的东西、 嗯、哎呀真厉害真厉害。 您呢？皮皮虾 海鲜我都爱吃， 你是 都爱吃，无论是麻烦的不麻烦的，无论是鱼啊带壳的呀带夹子的都行，而且不嫌麻烦，包的可快了。 嗯， 你问小胖，就是什么皮皮虾呀、鸡尾，就这、嗯，所有这些你觉得好麻烦，哎呀扎手，没关系，我来，咔咔咔，不需要任何工具，咔咔咔，包的快着。 我跟哥出来从来就没动过手， 真、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 对， 包到后来，嗯，一个没吃都给人了。 最关键包的特整整 啊！ 你说皮皮虾多难包啊、 嗯？ 人家包出来一条一条全是整的， 嗯， 全是长的。当然合着人家食材也新鲜，但是技术也好啊， 嗯、 对，包括尾巴尖那儿都能爆出来， 哇、 哦，没问题， 特别牛。 你用工具吗？ 没有， 手 就是手。 嗯， 哎呀，您这手带盔甲的， 下次记得叫我啊。 好的，好的。我其实还爱吃一海鲜，就是鲍鱼，特别省事儿嘛，一大口肉、 啊、 特别满足，就麻辣的。 明白，明白。因为像很多人还说啊，三文鱼啊，生吃蘸芥末、 嗯， 我反而觉得一般。 嗯， 没啥意思。 嗯， 你要说真是像我小的时候，那个我们家亲戚从大连带的海鲜， 嗯， 比如说海虹 啊， 比如说贝壳类的、 啊，对对， 黑壳， 嗯、啊， 然后一蒸完了那肉， 嗯、 啊，黄红黄红的那种色儿， 嗯、 啊，特鲜， 嗯、 啊，然后蒸出来那个汤， 嗯、 啊，然后还可以熬粥啊， 对对对， 然后一般咵一弄一脸盆， 嗯、 啊，我们家人就 拿脸盆，我跟我哥啪就蹲在脸盆边上，就跟嗑瓜子似的，咔咔咔咔咔咔咔。哎呀，真的 哥，你肯定是喝酒的时候爱嗑那个海瓜子是吧？ 特别享受啊，特别来。那咱们开门见山吧，咱们先让博士介绍一个吧。 啊，那我先说，我觉得这个海鲜啊，咱们笼统的说，其实就是海鲜，但是可以分好多种。 嗯， 你比如说有这个自助类的，就是有烤什么烧烤啊，包括这个火锅啊等等， 哦， 这种自助类的。 嗯， 还有自助类的就是生鲜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蒸汽海鲜的 啊，现在好流行，哦。 对对对，蒸汽海鲜，特别是有的很多，它是上头蒸海鲜，底是那个砂锅粥。 对， 它把那个汁儿直接就渗到那个浸在那个粥里头，海鲜吃完了，粥也熬好了。对，那这蒸汽海鲜，还有就是专门做海鲜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料理，你像那个做海鲜菜，你像咱们去过那个小海鲜。九窑一瓢， 啊， 那是日式的， 日式的 啊，还有你比如说那个静雅 啊，静雅 啊，现在叫新静雅了啊，静雅还有什么唐宫啊， 唐宫 啊，这翠园什么清香阁，这都是属于做菜的海鲜料理啊等等， 嗯， 还有就是日式的那种海鲜馆子也分好多种， 对对对， 对吧？就是，那我先说一类吧，就是自助类的， 好 啊，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火锅啊什么等等的。有一个叫时代风帆的，在马家铺，我跟他们拍过，那真是蔚为壮观，抢海鲜的时候。 因为是自助是吗？ 对，自助，就怎么说呢？去拍的时候，当时去采访，问那些 食客 啊，食客。问大爷大妈什么的一些说您是几点来的啊？我10:30就来了，我11点，所以这波没赶上。他12点开餐好像是，啊，就是这样，人特别特别多，而且，我记得是上一堆什么东西，哗就秒没的那种感觉。 哎，那就说明他食材不错， 那他有这量在这儿呢，那一定不错，而且就是确实是你等位的人特别多，那你这个海鲜一定新鲜。 对吧？ 而且我就记得，就是反正就是小火锅，那个倒形式倒是很简单、很常见的，但是食材新鲜。而且我记得是哈根达斯的冰激凌，还是哈根达斯的吧？我记得是。 现在有很多冰都很好吃， 嗯， 跟哈根达斯 啊，对，反正就是它也是排大长队的。 哎，它不贵吧？价位平均一个人200， 好像是吧？差不多这意思，就敞开吃呗， 就在马家铺。 马家铺， 好 啊，而且它是应该是有那个连锁店的，但是我只跟他们去过那马家铺那家啊。还有这个一个叫，就是我们家附近的万龙洲，这 啊， 快成老字号了是吧？ 是 万龙洲水产公社啊，那个也不错，那好多年的口碑了， 嗯， 啊。还有比如大东方酒店的那个，大东方那个就贵一点了，嗯。 有好多的听众朋友一听咱们今天说海鲜，哦，天哪，不光发来了就是他们吃的那个照片， 嗯， 然后边上还有注解。你比如说小爱啊，嘚瑟，小爱说给你们发个照片，然后他吃的是那个大龙虾，他说前几天在波士顿吃的清蒸龙虾，边上还配一老玉米，哇，哦，说太鲜了，那肉都是甜的， 嗯 嗯， 真受不了。 最关键，波士顿摆盘也挺随意的啊。 那波士顿都不如奥伦好吃。 哎，但是真挺好的。这虾背上是虾子吗？ 嗯， 应该是啊， 嗯， 看着红红艳艳的， 有可能。 还有这个玉米旁边配着， 嗯， 还有这个谁？这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月月。他说我呀超级爱吃海鲜，因为是海边的人呢。 嗯， 但是我老公呢是内蒙人，从小吃羊肉长大的，但是被我晕染的也特别爱吃海鲜了。最近我就给他蒸大闸蟹，还有冰虾，辣炒小鱿鱼。上周海鲜配酒吃多了，脸上就起了火疖子啊，结果今天就上不了班了。不过也挺好，在家听你们节目，啊， 嗯， 而且她说她老公嫌那个剥虾麻烦， 嗯， 她也是跟维哥一样，剥虾特别快， 嗯， 所以每次都是她剥一堆一块儿吃。 哇， 为人民服务，这 哪儿找 的？其实内蒙人挺喜欢吃海鲜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拍的第一个内蒙饭馆，就那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好，这个先来说说北京的天气情况呗。好像我刚刚进来的时候起风了又。 是这样的，现在呢是有点南风，天上呢还上点高云，未来呢天空云量会不断的增多。不过呢这是一个暂时现象，那么到了后半夜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北京，会给北京带来四五级的偏北风，那么气温呢入夜之后啊会逐渐下降，到了北风来了，由于北风的扰动，那么气温就会下降，就会这个停止下降的步伐，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零下七度左右。不过呢这个七度应该是一个数值上的，因为有四五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还得十三四度，就是零下十三四度啊。天气呢是非常寒冷的，那么出行比较早或者是喜欢晨练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风保暖，中老年人一定要利用楼道的缓冲作用晚一点出去，这样对自己的脑血管恐怕要更好一些。 您太贴心了 啊。是啊，那么明天呢这个北风还会继续，中午前后在动量下船的作用下，阵风还会达到六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到冰点以下，预计啊明天的最高气温在零下两度。不过呢有六七级的这个阵风，那么大家在户外感觉到的温度恐怕也是零下六七度，所以最高气温是这个数值，那么明天是肯定是非常冷的了。所以呢防风保暖这是首要的，第二个呢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这次冷空气呢应该说的还会继续南下，影响这个南方地区。实际上呢从这个今天开始，这次冷空气应该是比上次要弱一些，不过呢在它的压制下，这个北方地区啊普遍会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气温下降四到六度，同时呢最低气温的零度线再度南压，再加上呢南方的天空啊陆续放晴，12号早晨这个将位于这个江南北部一直到这个贵州中部这一带，这是一个零度线一个基本位置，那么呢江淮江汉部分地区啊还有可能再刷这个最低气温的新低，比如说武汉明后天会突然就突破冰点，迎来今年最冷的早晨。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朋友或者是到那旅游的朋友也要特别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另外呢这个12号就是从今天开始，黄淮江淮一带这个还会有降雪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实际上贵州中部啊湖南西部还会有冻雨天气，实际上冻雨呢无论是对这个陆路交通还是空中交通影响都是特别大的，所以去这个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天气对你旅行的影响。另外呢这个降雪或者是冻雨啊再加上气温比较低， 这个路面是肯定是非常湿滑的，不单是车，就是人行走路也是特别危险的。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从明天开始呢，黄淮江淮一带的降雪啊就会明显的减弱，那么呢最后只剩下山东半岛以及江苏北部这些地方呢还有些降雪或者雨夹雪出现。同时呢，明后两天呢，这个南方的大范围阴雨天气啊也是会逐渐减少，雨区呢基本上退居到江南一带。这个随后呢，这个南方阴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的，因为他们不断有冷空气补充南下，和南方的暖湿气流相遇，这样的话呢它会产生一些雨雪天气，但是呢强度应该说稍微小一些，大部分时间是以小雨雪为主。那么呢江南江汉一带的这个降水量呢将由前期的偏多转为接近常年，应该说呢就是长江中下游这段时间气温比较低，阴冷的感觉是特别明显，那么去这些地方旅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主持人， 哎呦，谢谢您的介绍。这个天气比较冷而且比较干燥，也请您注意，没事喝点这个白茶呀，或者熬点这个银耳汤喝啊。 好的， 好嘞， 好， 再见刘老师。 再见再见， 拜拜。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关注几条事故路段啊。东三环的光华桥北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后车排到了国贸桥。还有就是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这个排队的这个距离更长了啊，七棵树桥了已经排到。反方向的大黄庄桥北呢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排到了观音堂桥。再跟您说一下，东三环的光华桥北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南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北的南向北方向都是有事故发生，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今天咱们聊的是海鲜啊，爱吃海鲜的朋友倒是不少啊。比如说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他觉得海鲜也挺好吃，但是之后他提出的言论我特别支持、他说海鲜还行啊，就是太麻烦，没有吃肉方便。上周六呢中午的时候在家吃火锅，吃了海胆馅的饺子，好吃倒是好吃，就是有点腥 啊，我比较爱吃海鲜馅的饺子，我觉得这日子口还是猪肉白菜炖粉条比较好吃，再来碗米饭。 别嫌麻烦，以后包的这活都可以叫我叫我。嗯 啊，我觉得这个解馋呀、啊、还是吃肉、嗯、 啊， 海鲜是一种调剂，它不能。 但是兄弟是这样、嗯、就是吃肉没问题、嗯、但是你容易吃顶着 啊。对，吃海鲜不至于。 对，就海鲜你就算撑但不会顶着。 对， 最 多重吃海鲜 痛风嘛。 不是、啊、吃海鲜不会吃撑，只会把手吃累 啊。 嗯，维哥不会。 我不会不会。而且再其次，也有一些朋友啊，就不光是因为痛风的问题， 嗯，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可能过敏， 哎，对， 所以人家吃不了。 对， 哎、 刚才有、 这个、太可惜了。 刚才有一听众就给我留言，他就说，他说那个他特别想吃海鲜，他这么大都没怎么吃过，他过敏、嗯 啊。 他跟海鲜的参与，他做的特别好，他就跟给家里人做和帮家里人包。 看看，真好。来，这样为了提速啊，因为我们第四节就得等风来了。 嗯， 其实我看了二位准备的介绍的这海鲜店真是太多了。这样，我跟小胖分别先介绍一下，我们觉得哪儿海鲜还不错。 嗯， 好， 这样行吧？ 嗯 啊， 你先来， 我先来啊。 嗯， 第一个， 嗯， 我觉得适合在家里吃，也适合在那儿吃的，那个就是河马 啊，是是是。是 那儿卖的东西又便宜又鲜。 对对， 而且我从来没去过啊，我不是说前些日子我在河马买的皮皮虾， 嗯， 两斤， 嗯， 个个活啊， 嗯， 不到100块钱 啊， 而且比如说6点点的，6:30就送到了 啊， 我6:40就坐桌边上开始包了， 是是差不多， 真的好鲜啊。然后那个那儿，你比如说。周末的时候， 嗯嗯， 都是一家子一家子去的， 嗯， 这都是孙涛跟我说的， 是是， 在那儿买， 是 说一般都是 孙涛他们家边上不就有一个吗？ 啊、 他老去， 然后都是祖孙几代， 嗯， 一块儿去那儿， 对， 当时买完了以后，在边上给你加工就可以， 对对， 哎，其实海鲜我真觉得就是吃那个鲜劲儿， 嗯， 哎，真的这是一个啊，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跟小胖我们一块儿去的表哥那个海鲜火锅， 嗯。 真的不错， 嗯， 就是它那个锅底当然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有那个松露的呀，有鱼的呀，然后包括有花椒鸡的呀， 嗯， 但是往里涮的都可以是海鲜， 嗯， 哇，真的好吃， 嗯， 真的好吃，就在三边桥那边， 嗯， 啊，那个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唐宫海鲜坊 啊，唐宫，对， 哎对，但是去唐宫海鲜坊、 嗯、 我吃海鲜吃不多，但是我喜欢第一个在那儿吃它的那个鱼，不错、 嗯、 再其次就吃各种各样的下午茶呀、 啊、点心， 或者说那个 点心 早茶的那些、 啊、对对对， 哇，各色小点心， 嗯嗯， 不错， 嗯， 挺好， 特别棒我们差不多 啊、 哦，但是呢，我先跟大家推荐这两个呀，一个属于小馆的，但是有点名气了，因为我每次去几乎都是排队。对对，如果我们相约一块儿，比如约个局， 嗯， 我都让朋友们先去占座。 天哪， 6点左右， 你这排队的闺蜜真不易 啊！这是个闺男， 哦、 不是 啊？ 那个不是，这是个男生男同胞、 哦、 啊，男朋友啊。这个先去六点左右啊， 嗯、 到那儿之后大概7:30吃上， 嗯， 差不多就是我们下了节目，正好我们到那儿正好吃上、 嗯。 先说这个馆子就在劲松那边，华盛峰， 嗯， 因为挨着眼镜城， 嗯， 原来做眼镜生意的那边的温州朋友特别多， 嗯、 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温州的， 它也是类似于温州 小 海鲜，小 海鲜 啊。 我在那边吃过一次它的那个笔杆蛏， 嗯 嗯。 那一次刚好我不知道是进货的刚来的新鲜货还是怎么着的，就好吃。 嗯， 但后来我又去吃了一次，就稍微一般了点、 嗯、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就像这种排档似的、 嗯、 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能看见， 对， 旁边全是水族箱，而且他也不会，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年，都是、 嗯、 得有20多年了吧、 嗯、 我估计做了这么多年生意，他一直他在这儿还屹立着，我说明他是有自己的 对 对 对 诀窍在里边的， 对对对， 一定是食材特别好。您可以看有一些东西明显是刚来的、 嗯、 您就点那个绝对好吃、 嗯、 像那个笔杆蛏，有一次我第一次去吃了之后，我觉得哎呦超好吃， 过了一周不到，我又去吃，就没有第一次吃的那么鲜了。我觉得可能是货源的问题， 是不是过季了？ 反正是肥倒还行，但是没有那么鲜了，明显 就是货源的问题。 对，就可能是冰的在底下待着的吧。估计我吃的那一波，还有就是他们家有一个那个银鱼炒蛋还是叫什么的，也特别好吃。他们家银鱼的质量特别好，有些做的银鱼炒蛋你根本吃不到银鱼所在。 对对对对， 真的根本吃不到，因为银鱼它里边那汁水和蛋液裹在一起，它是有那种鲜甜的。 有好多说是在那银鱼炒蛋吃着跟虾米皮炒蛋是那感觉。 对，就是一股腥味儿，什么没有。但是真正好的银鱼炒蛋你是吃不到腥味的，你应该吃到鲜甜的感觉。 对 吧， 嗯， 这是我特别推荐的，也是我经常去吃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大家可能吃不着的，就是个人做的红烧肉鲍鱼，鲍鱼红烧肉 里头放土豆吗？ 真的好，不放。真的不， 哦， 就 纯的 不浪费啊，不浪费土豆， 就肉汁烧鲍鱼了， 就是肉汁鲍鱼。 你可以做了给我们带来， 巨好吃。这我 肯定不是他做的， 就真是我， 啊，真是他做的吗？ 我 的， 我们也可以去你家吃。 不，他， 啊，这个可以去你们家吃啊， 我开车接你 啊，行， 不用 打车，可以可以可以， 在他们家真的你容易转向， 不怕， 不是容易找不着厕所， 这么大呢？ 哎，真的特，你说什么呀？ 你家那么大呢？ 没厕所不大。厕所好，只有一个厕所， 所以就不好找嘛。 哥说的是不好找厕所，厕所有个隐形门， 隐形门， 大家老找不到厕所门在哪儿。 不上厕所 啊？不用，真的巨好吃。 嗯， 而且呢，有的时候大家在外边吃到的那个红烧肉鲍鱼啊，你会觉得鲍鱼有点稍微牙碜啊。 嗯， 但是我的那个鲍鱼是在先把鲍鱼先煮一下，炖一下，然后先入点味儿，然后就放在水里泡一泡。 啊， 泡到第二天我 再吐一吐 的，对，然后我再等到第二天的时候炖鲍鱼，我才把鲍鱼放在上面，而且呢，那个时候它还会有一些汁水会渗出来，渗到那个油里边，最后我再用红烧肉的那个汁，再把鲍鱼稍微的熬炖一下，有点那种糯糯的感觉，不是吃橡皮筋儿似的，而且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肉吸了海鲜的汁水啊。甜的，我一点糖没放，但是肉是甜的，发甜，哎呦，好吃极了！ 哎，啊，你有没有吃到2018年的新米？ 新什么新米啊？ 就最新的大米， 啊。拍节目的时候吃到了。 没事，咱们安排去他家吧，我带米去，我带大米去。那个汁拌米饭得多好吃啊！ 哦，真的，哎，特别好吃。 再做一个粉条胡辣汤， 哎，啊，可以可以，就用那个的，啊。 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几个人一块儿去吃过，当然他现在在北京也开了几家自己连锁店，叫小仙岛蒸汽海鲜， 哦， 一个是在798那儿， 嗯， 我头一次去那儿吃是朋友介绍的，说那是一个那个网红店吃蒸海鲜的，那还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后来去，然后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人拍照，我还说呢，又跟我合影， 嗯， 是吧？后来发现不是 啊， 哦，因为人家那儿没包间儿。就隔壁那儿相对还隐蔽一点，是一格子， 嗯， 里头是黄渤他们在那儿拍戏，所以在那儿吃工作餐吧。啊， 啊， 好多人在那儿拍，哎，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各种海鲜你都可以在人家大缸里头你找，找完了以后人就直接咔给你上一屉，底下是米，然后那鲜的那个汁水下来就可以变成粥一锅吃。但是他那儿呢是那样，你都挑好了以后，人家是按照比如说 ABC 选项，比如说好 A， 那比如说200多少您就能吃到这些啊，300多少多少吃那些，400多少，哎，我觉得200多的那个已经就是套餐啊， 嗯， 已经非常好了。然后包括他现在在霄云路就王刚波的隔壁吧也开分店了， 哦， 啊，一样啊，不错。 就是他底下是有那个鸡粥的是吗？就在那个蒸海鲜的底下熬的鸡， 啊，对， 就是熬的粥里边放的鸡块 啊。 哎，我有上面那海鲜，我倒觉得因为新鲜啊，我倒觉得还好， 嗯， 就是有哥包着我吃的，好像还行，觉得 他吃着都不累。 但是那粥太好喝了， 废话，那鲜汁儿， 哎，那粥太好喝了。 嗯， 我建议大家，就是为什么蒸汽海鲜火？有的时候我去忘了是叫什么名字了，我去到那个也叫蒸汽海鲜，我到那儿我说你们底下是什么呀？他说我们底下没什么东西啊，就是蒸汽。 嗯， 我说哎，不都有锅粥，然后里边放点， 嗯， 啊，我们没，不是那，我们就纯蒸海鲜，我就觉得那吃的就稍微差点意思。 嗯， 因为蒸汽海鲜啊，其实吃的还是一个鲜字。 对， 但是有的呢，先凑合事儿。比如说，好了，那个我们这套餐100多的，里头有好多的贝类的，但是也无所谓啊，爱喝酒的朋友可以吃。但是就是那些贝啊，一吃就不新鲜。比如说，有的根本就张不开嘴儿，有的你吃吧就特腥。 你底下带粥的，它上头必须新鲜。 对呀、啊， 要不然那粥就完了。 对，哎呀，好，我们抛砖引玉的引了一下啊，一会儿呢我们进两条广告，接下来两位主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觉得好吃的一些海鲜馆子啊，大家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一块来聊一聊，您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呀、去哪个海鲜馆子还不错呀，而且角度说了，说你们都是南边东边的，能不能说说西北边呢，西北五环外的有没有好吃的呀，每次听你们说只能吞口水，地儿都忒远了，吃上有点难。一会儿我们也寻寻看看西北五环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或者里边也行啊，好吃的海鲜馆子。如果大家知道，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影给我们发了两张照片，在这个海鲜市场买的大扇贝啊，哎呦真好吃， 手掌大， 哎呦真好真好。他说这个最喜欢的是北极贝还有黄蚬子、就是从你们节目里边听说的，夏天在家里边烤着吃真鲜美，后来只要去海鲜市场只要新鲜肯定买，昨天去的京深下血本买的大扇贝，说是朝鲜产的，81个， 就跟那个一瓢 是是是 巴掌那么大、哦真好， 真好。齐峰说了，海鲜啊带壳的首选蒸的花果呀、什么的，但是沙子总是弄不干净，所以你像这种如果家里边买的呀别着急、前一天买吐一天，第二天中午您再做还行，就算在那个超市也好什么，它就放在水里，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干净、 就是稍微往那个土沙子水里放一点盐， 对，而且您如果觉得特别想吃干净的呀，您先把它蒸了，蒸了之后呢，就它不是嘣就 开了、 开了吗？开了之后拿热水一冲，里边残余那些沙子基本上没了，然后再炒就 OK 了。 对，你看在这儿我都羡慕美美姐了，她说前几天啊，老公的徒弟从山东寄过来的4大香蛤蜊。哎呀，这几天吃的我呀，这上火，嘴都起泡了，死香。 美美姐注意身体，真的，真是这点海鲜不值当呢啊！ 就是，这不还能叫我们呢？哎、 就是4大香，您两口怎么吃得了？ 就是， 小胖的意思，一会儿给您发一私信，然后他把地址发给你， 或者我们一块儿去 也可以。 赵导带上新鲜的米，我炖上那个肉，加上鲍鱼。我们端着锅去您家吃不就完 了？我怕这4大香等不了咱们，这都已经吃上火了，估计都消灭完了。 哦，下一次再有的时候记得叫上我们啊！齐峰还说呢，说下一次见着你们，哎，你们请我吃饭吧，有缘再见。哎呀！来来来，时间不多了， 还有一分钟。 那我这一分钟我说一个啊，其实我特别爱吃就是山东那边的海鲜一个种类，海肠。韭菜炒海 肠， 炒海肠、啊 对， 这个北京呢，我比较喜欢是那个清香阁的那个 啊，清香阁， 清香阁它有那个、它不是就是你随便点完了，它给你有菜单，你做，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我们吃海鲜。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十全十美的导演错错赵雪莲赵导。 Hello， 大家好。 还有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特别著名的，现在特别火的，收视率特别高的，上新了故宫的顾问啊，总顾问、历史顾问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好的啊。接下来咱说点旁的。 不，接下来不光为我们的听众，也为我们今天特别请来的两位嘉宾，说一下金条的事儿 啊， 金条的事儿、 哦、 啊。 哎呀， 那我得找个音乐啊。 好， 给我了吗？ 好， 你 这不是哥那意思，就是临走拿两条。 哎呀，哎，我拿一条就行了。 好，开始了啊。 来吧， 机器人。哎，你不好好看着店做客服，怎么跑这儿来了？ 年底了。您看我这身机身老婆婆孙特别揪。 别，你还是认真说吧。什么人家是老婆孙 啊。年底了，您看我这机身老舅婆孙，是不是该带我去做个 SPA 放松一下？ 哎呀，一堆破铜烂铁，做什么 SPA 啊？回去给你告点油不就得了吗？ 你看人家隔壁老王家，这是哪儿的口音？ 这是个河南。 你看人家隔壁老王家的二铁啊，整天浑身正亮的啊，要不你也给我弄个金条挂身上。听说建行投资金条，有这个浇筑金条，有梯形金条，还有什么，反正好多个品种，重量规格也特别齐全。 哎，一个机器人挂金条像什么话呀？ 像话呀，建行金可以满足投资、收藏、馈赠等多方面的需求。当然了，建行金纪念金类产品也特别不错，尤其是建行百福生肖系列的金条，每年出一款，设计风格独特。我决定啊，明年就是我本命年了。 嚯，这管不住你了。建行金哪儿买呀？ 那个我都打听好了，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均可以购买。 行吧，那我自己先来一个。 你不是给我买吗？ 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机器人了。哎呀，该学会自动关机了。得嘞啊，把机器人带回去吧啊，我买金条去。 机器人都本命年了，12年的破机器人确实有点老旧。 那你说怎么办？ 他就不用买金条了，我准备明年就把它扔了。 换个新的。 扔了有人捡吗？ 你要是会做鲍鱼红烧肉就捡你回家。 我不会。哎，你看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就是因为你们太讨厌了啊，人家馋我说红烧肉啊，我明天就去炖绍兴黄酒炖红烧肉，里边我还加鸡蛋。鸡蛋煮熟了去壳，切开里边蛋黄加料炸，炸完我再煮 老虎蛋。 小火40分钟，最后收汁儿。哼哼，哎，我跟你说说我微信名啊，我为什么叫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呢？ 啊， 因为他试过啊，水萝卜红烧就得炸，不然烧出来的萝卜有微微的苦味儿。 哦， 这是个微信名是吗？ 嗯呢。 我刚才你第一回念，这不是说海鲜吗？怎么还出来水萝卜？水萝卜 上这经常参与互动的。 哦， 是。 以后多念它。 好，没问题。来吧，接下来我们用仅有的20分钟时间，快速介绍。 哎呀，我今天还没怎么说话呢。 来，开始。 主要一说到海鲜，我都饿了。我想第一个，我先说一下，就是北京即将会流行起来这种海鲜的吃法。 停。现在有店吗？ 有。 哦，那就行。 对，我刚试过菜，但是大批量上市可能还得再过几天吧。这是种新的吃法哦，就跟前两年流行的那个蒸汽海鲜，还有那个海鲜大咖那一大澡盆给你端上那个一样，这是个新的吃法，叫砂锅打边炉。 就是也是那个特别新鲜的海鲜，你可以自己点，点完了以后呢，它上锅的时候给你上一个炭火炭盆儿， 嗯， 就跟咱们北京那个铜锅涮肉，但它是一个砂锅盆儿，是一个那个陶盆那种的，底下是炭火的，上面蹲一盆，盆里给你熬好了汤，有三种汤，有鸡汤，有菌类汤，还有清汤，就有点像那个就是打边炉嘛，还可以放那个就是 鱼椒，就是还是火锅类的呗， 对，可以放鱼胶在里面熬、哦、然后你拿那个自己去涮那个 海鲜 吃、 啊、 嗯， 鲜上加鲜， 就是高汤海鲜， 对 对、 啊、高汤涮海鲜、 只不过它的器皿变成那个 砂锅的， 哎，砂锅了、嗯， 对， 或者陶锅了。 这个是今年在潮汕、广州特别流行， 嗯， 即将要登陆北京。我目测好多馆子可能都要上这个方式。 哦， 嗯、 好，嗯，在哪儿啊？ 现在我就是一好大都有啊。我试的那家就是那个仙景香他们家，他马上就要上，因为他家本来就有那砂锅嘛，做砂锅粥的。 嗯， 然后我再说一个。就是小馆子吧，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有一个叫龚瑞芳青岛小海鲜馆，就是我们一说到吃海鲜，我们肯定奔那大个的，跟他说那手掌大的大扇贝、嗯、但有的时候小的不一定不好吃， 对， 小的它骨力、 嗯、 小而骨力的那个也好吃。然后他们家这个海鲜呢，特点就是小个儿不是特别大，但是每个都是溜边溜边的特别骨力。他海鲜从哪来呢？这个老板他认识那个青岛那边的渔民，然后呢渔民不是打了这个海鲜上来吗，他自己有一别克车，这得感谢咱们现在发达的交通系统高速公路，从那个海边自己开一个别克，然后当天从青岛拉到北京来、 嗯、所以我就说吧，吃海鲜就得看就进货渠道， 对， 包括食材， 对， 哦，这个食材如果好的话那真不错。你比如说像咱们都知道的那个雪薇， 嗯， 对吧，就是 那叫食材好 红街的那个、 啊、 它虽然是天妇罗、嗯、但是基本上啊煎炒烹炸的全都是海鲜类的， 对， 但是就是食材好， 嗯， 再加上这手艺也好，又怎么做都觉得好吃， 嗯 嗯 嗯, 嗯。然后他们家有还有个特点，就是有那种散装啤酒，是从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厂打出来的， 嗯， 有那种就是散装啤酒，你可以一罐一罐的拿着喝。还有一个水我觉得不好喝，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喝，就那白花蛇， 那个崂山白花 花蛇什么 蛇草水什么的那个啊， 就是喜欢喝的人是真喜欢喝，然后像我这种不爱喝的人是喝一口都嫌。 赵兰你不知道吧， 嗯， 原来咱们节目做过那个小视频的节目，那个 品鉴 二十种最难喝，史上最难喝的这个饮料当中，它排到第一位。 真的，它那个味道太奇怪了。 就是 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喝， 对，就是不习惯。 就主要是像小胖这种就喜欢喝甜水的， 嗯， 所以那这一喝就觉得不行啊。 像我们去这家吃饭那次，我们也是拍片，然后那个老板就特别热情，说你要喝这我们特产。我没喝过呀，我以为白汽水呢，然后我就喝了一大口，哎呦就。咽不下去，又不好意思吐出来，那老板还说怎么样，好喝吧，有特点吧。我觉得特别痛苦， 他第二句说的确实是是有特点。 就是有时候这个多说一句啊，就特别逗，就是那天我在一个就是烤羊肉串店吃羊肉串，本来吃都挺好的，后来有人点了一把肉筋，然后我牙不好你知道吧，然后吃肉筋特费劲，然后我说在这费劲在这吃呢，然后那我就听见那个老板跟旁边那朋友说，我们家这羊肉串的肉筋绝对不能让你有嚼不动吐出来情况。我刚要吐一个，然后但是就他告诉这句我就不敢吐了，我就囫囵个咽下去，没给我噎死 啊。好多过去好多吃爆肚都是这么囫囵着咽的。 哎，那个排骨包括斜对面人家都说，你说的这家店叫什么？ 叫龚瑞芳青岛小海鲜，在光明楼中街。 在光明楼是吗？ 对对对、 啊、不是在西照寺那边是吧？ 你要说是 挺近的 对、 啊、 不远， 因为你想斜对面人说了西照寺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青岛海鲜呗，所以我就再追问一下。 对对对，不远，都在那一块儿，门脸不大，两边停满了车，因为我是晚上去的。 哦、那我知道了、 嗯、 这个地儿，因为牛老师跟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说他去吃过，说海鲜不错 啊，对， 海鲜不错，还挺好的。 它是那种家常青岛家常做法， 哎、 什么青椒炒蛏子啊这些。 哦， 嗯， 好。在此我们也要谢谢 AN， 他说各位好，听你们一说这个海鲜我都想起了我美丽的家乡青岛，就青岛海鲜嘛。他说贝类啊，比如说什么扇贝啊、蛤蜊呀、蛏子呀，都特别的鲜味。他说包括海蟹、皮皮虾啊、丽虾、鲅鱼等等就更不用说了。他说可是今年呢我真是吃不着了， 就是他可能没回家。但是呢，他说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像这种贝类的，拿回家之后呢，你可以放在淡水里头，给淡水里兑一点盐，这样的话能够吐吐沙子，然后在盆上再盖一个盖儿。啊，留一个小缝儿，让它能尽量的往外吐这些脏东西。 哦， 好办法， 明白了， 就是隔绝空气了吗？ 那倒也不是， 就是让它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边， 因为放点盐嘛， 舒适，它就可以适合吐沙子。 哎， 哦，一想起水里兑盐，想起我们那大鱿鱼， 就别说那个。来，博士 啊，我说俩这个最近吃的不错的那个海鲜的菜啊，静雅是专门做海鲜的。不能叫专门，那海鲜不错。他们家我最爱吃，它是山东海鲜，大虾烧白菜，哎，这个是特别喜欢的，因为这个不是很难，但是呢，就一定要大虾要鲜美，然后烧出那白菜，那虾汁进入那白菜，好吃。还有一个呢，上礼拜去的那个翠园，主要虽然我主要是吃点心去，但是要了一个那个，他那个面条叫花雕蟹粉烩意面。 花雕蟹粉烩意面， 伊府面那个， 就是用花雕酒炒蟹粉 啊，对，然后还上头还有一些是鱼子啊，还是龙虾子之类的东西啊，确实有的人我看某点评网上说它会有点腥味儿，但是我吃的完全没有，就是鲜味儿的。啊，而且那碗面确实不便宜。 那当然 啊， 所以你看他们家不等位 啊，对，不是。是，但确实好吃啊，这个面 是， 哎，确实好吃。 那个确实是好吃，这个反正这俩都是属于海鲜类的菜。然后呢，我继续要介绍的就是有两个相对贵一点的这个，点菜式自助。就是海鲜类点菜式自助，都是日式的吗？ 合菜放题。 当初明明介绍我合菜放题，我去了之后 确实好 啊，确实好，而且 去了以后他在那儿刷了一星级盘子， 挣不回来吧？ 其实它的性价比还算挺高的， 对， 很高，因为它的出品不像一般的自助餐的出品， 因为它人家真正经是点菜式的自助， 对， 那个就是说你都是就跟餐厅点餐是一样的，点菜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你交了这些钱，这个菜你可以无限点，但是有些菜它是只有你多少钱价位只有这一两份儿， 明白 啊？那个他那原料确实是新鲜， 那也就是说，就是我自助式点完了以后，我只要是这价的，我就可以无限量吃 无限次，你爱吃什么都行。 哎，那我觉得还行啊， 就特别好， 对， 改天咱们去吃那个去。 对对对。 哎，在哪儿？ 在渔阳饭店。 渔阳饭店。 哦，在渔阳饭店，就是三元桥那边那儿呗。 还有一个新店是在 对，有一新店，好像三里屯，哎，蓝港吧。 蓝港。对，蓝港。 因为那个渔阳饭店那离我比较近。 对。渔阳饭店是最早的那家店了。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类似的叫时间轴。也是类似，你像也都是。 也是。 点餐式 自助。 你比如说可以烤蟹腿。烤的那个就是雪蟹腿儿，那个这你一般在自助里你吃不到，就是生鲜类的，然后还有什么天妇罗什么，也有生鲜类的，你可以按份儿点，我觉得那个好像都是300多一位， 对， 300出头， 那个得稍贵点， 你说那个 合彩应该稍贵点， 稍微放贵一点儿， 而且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买的话，买那个稍微高一点档位，比如说好像是458的还是459的那种档位的，您能吃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对，而且晚餐呢也不一样， 对， 那个就是其实挺值当的，你有时候你只要在外头真吃那个点餐的，你几份那个他那个什么蟹呀，就出来了， 对。 对吧？ 对， 而且那个时间轴也是几个分店，我们家附近就是那个奥运村那边有一家啊。 好， 李晨说了，给错错点个赞，上周吃了杏园的包子，不错。 哎呀，谢谢，吃了几个不知道。 没说啊。 然后刚才博士说的那点餐是海鲜自助，那是大概400上下的那个价位，400-500上下。我说一个稍微接地气儿点的吧。 我说那时间轴便宜， 时间轴便宜 300多。 对，然后那个现在不是特流行那第六季 啊，250-260就能吃下来，然后品种也挺多的。第六季还开了好多分店，像我是在紫竹桥那店吃的， 是也是自助海鲜吗？ 对，它也有菜，也是自助海鲜，然后品种也挺多的。这我们没死白咧鼠啊，反正常吃的都有，然后比那个第六季就差不多的。然后呢，但是它那个它自己会说出来两百种海鲜呢，有一个叫川椒海鲜自助，然后他们家有那个雪蟹腿儿。就是你喜欢的那个雪蟹腿儿，像这种大概价位也差不多，然后300-100里头能吃下来。然后还有咱们老牌的长福宫，现在开了那个海鲜自助，它咖啡厅开的，然后也有好多好多种品种，上了这种圆盆的，还有海鲜笼屉，好几种螃蟹一块蒸的那种，它现在是360一个人，还含服务费，可以在长福宫里吃。我觉得也还行， 长福宫确实是一直都不错， 对，它很稳定的这个，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小馆子，我也特别喜欢，是叫盛中玉广味小馆，它是潮汕海鲜，我是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鱼排饭，就吃着那个那鱼那就是什么鱼那字我也不认识，那个鱼上有点淡淡的粉色，还有淡淡的金色，它是拿一个像竹篦子似的蒸好了拿上来，大块的肉也没有刺，然后那个鱼吃的特别像吃螃蟹。好好吃啊， 这都是蒜瓣肉呗， 对，就大块的肉就跟吃螃蟹一样。我觉得那个店也特别有意思，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当地的那种菜，什么那个龙胆鱼切片撒上那个腌制冬冬菜什么的，一些老饕特别喜欢去那儿吃，而且有很多潮汕人去那儿吃饭。 来吧，因为这节离结束也就4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下一节就要等风来了。来吧，咱们归拢一下今年特想吃但是没有去拔草的。 我先说吧，我就觉得大管鱿鱼没吃够。 嗨， 那你 吃过 没吃够 不算 啊。 吃过又想那得算明年。 啊？ 你说2019我还没吃呢，那也可以算。 那我觉得今年我有一个东西没吃，就是我今年没有去内蒙无人区，没去那个牧民家里吃他那个3岁4岁的大羊，煮的那个大羊我没吃，今年这草没拔上。 好吧。 而且当时我们前年去的时候，我还就是特别嚣张，我想着我这次去要带两个铲子，带个耙子去，因为那个地上有很多那个肉苁蓉，还有那个锁阳都长得特别大。我在网上查那中药可贵了呢，然后我看当地的那些羊就吃那个，然后我上次去就是因为家伙不顶用，就是拿我儿子那个玩具小铲还刨了好几个呢。我就想了这次要带几个大的军工铲去，就今年就没去成。18年 天哪，到无人区以后他变土拨鼠了。 我觉得好遗憾呢。我觉得这个 好。 上次你们说那个日式那个拉面叫这个井村和军还是和云， 和云吧， 和云，井村和云，那个一直种草， 一直没吃啊， 一直没去。你说离我们家远啊，大望路，对吧？这个我打算可能明天要拍片结束的早，我就去吃那个。 那我们俩小胖吃2碗，我吃2碗。 啊，那么好吃呢？ 差不多吧， 特别好吃。 然后走的时候，人家那个面条可以外卖， 面很棒， 就是生面啊，外卖。 你明天几点拍完呀？ 我不知道呢，不知道呢。 来来 啊，然后还有除了这个，还有这个知乐坊。王府中环是甜品、 中环那个你没去吃啊？ 我没去啊。虽然因为每次去中环那儿都吃一肚歪，你就饭后甜点吃不上嘛。然后反正还有一些我没总结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 我有一个，就是上一回那个明明跟我说，说在阜成路那儿有一个专门卖粉条馅大包子的，我一直说去，然后一直都没往那边走。我争取今年还剩多少天？二十天没有，对， 都不到了， 对， 不到20， 我一定得给他吃了。 哎呀，行了，你们说的都太高级了。我今年最 想包子还不高级。 不，你们今年说的这些，我基本都不想，什么甜品什么，我都不爱吃甜的。但是我今年特别想去吃西四包子，特别想去吃， 还排队呢。 但是因为他排队，他还限量，所以我就。 而且关键哥，你没有闺蜜， 没有闺蜜去排队是吧？哎呀，这就没办法了。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等风来，我是王维。 哎，接下来我们要吹吹风了。 是的， 而且吹来的风呢还是新风。 对， 新鲜的风。 新鲜的风。 哎，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啊，首先我们请到的是远大科技集团北京新风公司的总经理胡杰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另外一位，这是，哎呦，这脸红的，是热的吗？ 对，是热。 来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好吗？您可以离话筒近点。 各位听众朋友，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新风的一个彭真客户经理。 来，我是。 对，这样啊 啊， 就是客户经理呢，他主要是测试的。 测试咱们这屋空气好不好？ 对，就是跟我配合的。 对，配合的、 哦、 因为你看人家手里拿的这个特别像那个微信扫码的那个 哦， 哎，手持的这个，但是人家这个很专业而高级嘛。刚才测试了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好消息呀， 温度 不是不是不是温度，就是 空气质量。 第一啊，有毒气体是没有的，是吧？ 甲醛是归零， 特好吧？ 哎，挺好。 哎， 不错。 PM2.5 比外面还要低， 吓我一跳，还要高。 当然、 哦、还要低啊。 当然都算很新鲜了。 我、哦、明白。 20来。 啊，那可以， 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哎、 不错。 所以，哎呀，真是好，真是好。 那就是问你，我们这系统还不错哈、啊。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氧气的含量偏低了一点。 哎、主要是他俩太费气。没办法，人忒多，您两位进来之后可能就会好很多了。 是的是的、 嗯、是的。 哎，来吧，那先让我们胡总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家的远大的产品吧。因为刚才我们在导播间那我还说，我说我了解远大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我在凤凰看到有广告，然后再其次在 CCTV 看到有广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我们的交通台和我们的文艺台，远大是有投放啊，这个是了解的一个方向。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刚刚我们的那个上新了的历史顾问，他们家，因为他们家大概100平米嘛，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安了一套新风系统，也选择了远大。哎，我就从这两个方面了解咱们的产品，正好您就来了，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或者说咱们家的产品分类是不是也不仅仅是新风系统，还有其他吗？所以都听您说说好吧。 好的，感谢主持人。那么远大集团呢，今年已经成立34年了，其实最早是做中央空调的。新风系统呢，我们是05年开始研发出产品，那么在全国是第一家做这个产品的，当时还没有雾霾呢，还没有雾霾这两个词呢。从2000年开始，我们一直关注空气的变化，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就感觉到中国的空气呢，日趋污染严重，所以我们05年就决定做这个产品。那么真正在国内形成这种净化或者新风行业的气候呢，应该是在2012年或者2013年左右才真正形成规模，很多厂家才进入这个市场。那么这是我们远大的第二个板块，就除开中央空调，除开这个新风系统，除开净化机，那么我们还有远大能源利用公司 也专门专注能源管理服务的。那么我们还有自己的可持续建筑板块，用钢结构，用不锈钢的型板来建高楼，就是大家可能也看过很多这样的视频，一天建三层。 嗯， 我们在长沙也建了一栋这样的楼，19天建了57层，就是建完就可以使用。 嚯， 钢架结构 直接往上怼是吗？ 相当于 搭 积 木似的，啪啪啪， 相当于搭积木。 哦哟， 一天搭三层，19天就建完了。就可以入住了。 嗯， 那么这是远大目前的4个主要板块。 嗯，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关于这种能源或者节能环保方面的一些方向，我们也在探索。 嗯， 好，既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等风来， 嗯， 那咱们能不能讲讲咱们的新风系统？因为说心里话，我跟小胖我们在文艺台下午的节目啊，我们曾经简单的了解过新风系统，但是正好您是专业人士，您能给我们讲，这它怎么着一交换这风就新了呢？ 嗯，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通常来讲呢，中国的新风或者净化行业也发展了10多年了。从产品分类来讲，现在我们大家熟知的可能净化机或者叫净化器听得比较多。现在听得多的呢可能叫新风系统，因为净化机或者净化器呢，它只能解决室内的净化度的问题。其实关于室内的这个氧气够不够，或者人需要的呼吸的空气够不够，这个问题净化机是无法解决的。那么这是一类产品。那么作为在中国发展这个空净行业发展的初期，往往选择净化机可能简单一些，买一台这样的设备放在家里就可以用了。 嗯， 但是它带来的可能能够解决一些洁净度的问题，但是人生存的这些氧气需求还是无法解决，所以近些年呢就逐渐的转换到新风机了。新风机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简单来讲，和净化机相比，就是我们开车，新风机是实现了外循环，把空气引进来了，净化机就相当于汽车的内循环。 哦， 那么新风机呢，以远大的新风机为例，它的作用很简单，第一个就是实现换气，就把室外的新鲜空气引到室内。第二个，解决洁净度的问题，通过三级或者多级的过滤，把空气处理干净了，送到房间，送到我们人所需要的一个空间，同时呢把室内产生的脏空气源源不断的排出去。那么这就是新风机的一个基本原理。 嗯， 当然我说的第三个功能呢，就是它能够实现热量的交换，有热回收。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更多的消耗能源，那么我们的设备就可以很低的成本运行。 明白了，就是既环保，还达到了大家可能比如说我需要冷气或者是需要暖气的时候，它也能供给，是这意思吗？ 既环保又健康， 然后它提供的空气还是清新的。 对， 因为现在有好多的那个所谓空气净化设备啊，通称为叫什么新风机，但其实这个词儿并不太准确。有的新风机，我们就拿新风来说，有的呢就是我是抽风，就是把屋里的不好的空气抽出去。 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具体你说，那这风从哪儿抽出来的呢？好，从这些，比如说门缝啊、窗户缝啊，我抽出来的风，这样呢，但它没有循环，就像您说的，我没有循环，屋子里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还有一种呢，我只送风。我只不断的往外边排，往屋子里边排这些新鲜的空气，但它的吸收量是非常有限的。我理解是不是咱们远大的这种新风设备，大概是几乎能够同等量的在进行这些空气转换的同时，又把一些脏空气进行了二次处理，然后再回归到室内，就跟类似于像水处理一样，类似吗？ 新风系统呢，其实就这个名词而言，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它其实就是一种换气设备。当然我们如果简单的理解为换气的话，如果空气很干净， 你 简单换气就够了。事实上中国最早的新风系统叫什么？叫排气扇。 啊，对对对， 最早排气扇，这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负压，就是把它抽出去，那么室外的空气通过你的门缝或者窗户的一些间隙来引到室内，实现一个简单的交换。这是最早的，当然也是早期成本比较低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来处理它呢，可能出投资稍微高一点，但是你的洁净度啊，包括这个换气的这个氧气的保障啊，包括你的能源的消耗啊等等各个指标 能达到最优。 嗯，好，那接下来可能我们俩要问的关于咱们家产品的问题就接踵而至了啊。比如说第一，就是安了咱们家的这套设备，不光能够啊新风嘛，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说，那我家里就不用安冷暖空调了呢？ 嗯，冷暖空调在如果房间这个密闭性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会要做一些补充，因为你的能量会有一些损失，通过你的窗户啊、门啊，或者你的外墙保温不够啊，那么应该还是要做一些冷暖方面的准备。 嗯， 那么我们的设备，新风设备，它不会去消耗这个能源。 嗯。 哦，明白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呢，这位我们刚才那博士说了，他们家不是用您家的吗？ 嗯， 他们家100多平，如果我们家要是不到100平，比如说我们家是一小房子，50多平，这个能用咱们的设备吗？或者咱们的设备有没有对口像这些小户型的？ 可以，远大的设备呢，刚才也忘了介绍了，我们远大的新风产品或者叫净化产品这个系列，它其实是从个人出行到车内到房间乃至于到移动大楼都完全可以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的。那么比方说您说小户型，你可以选择小一点的设备，因为新风机它不是只有一款产品，它有多种型号，来满足不同面积的需求，来满足不同场所的需求。 嗯， 简单来讲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100多平米，可能简单选一个家庭用的就够了。 嗯， 那么您如果说户型再小一点，你比方说我就住了个一居室怎么办呢？ 对，啊， 我用那个大设备可能对我来说投资多了一点。 嗯， 那么你可以选择一台小的来满足你的个人的需求。 好，那说到您这设备了，占地儿吗？寸土寸金的一平米好贵的。 它其实相当于我们家里用的空调，你在墙壁上一装就行了。 哦， 它本身并不占地方。 那需要有什么？比如空调它得有一个排水孔，我得在墙上打眼儿。咱们这个需要在墙上打一洞吗？ 必须的， 必须的。 因为我在室外取空气，你没有室外取风的口，空气怎么进来呢？ 哦， 因为不存在说制冷啊、有霜啊、水汽啊，那个可能单说，但是至少出风和进风的地方得有，所以基本上你们家比如说 两个口， 哎，要吊顶，你可以把整个的管线都埋在吊顶里头， 嗯， 没什么问题。噪音大吗？ 嗯，如果放在卧室的话，基本上不影响你睡觉。 哦，那还不错，那还不错。我去过一个朋友家，就不说那个品牌了啊。然后他说：“哎，伟子，今天那个，外头雾霾大，那个我把我新安的这个安上。” 嗯， 这相当于有点像饭馆里那个放在顶棚上那种空调。 嗯， 然后 对吊顶式的 啊，看哇，那声儿，天哪！我以为楼上谁家聚东西呢？这声好大的，那真是不太行。当然了，它那个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我才问您同样这个问题。 哦， 对， 另外我们有听众嘉兴就说了，家用的新风系统，这个管道多长时间要清洗呢？或者说怎么清洗呢？ 嗯，家用的新风原则上理论上是无需清洗的，因为在空气从室外引进来的时候，它已经通过多层过滤是非常洁净的空气了，所以你第一次把管道里面的这个粉尘啊或者脏东西吹走以后，它其实永远都没有脏东西了。 哦，哎，您比如说像家用的空调，那可能说啊，你使了一年了，那你那个外挂机你可能得冲洗一下，要不然毛子都糊上了，这都不行啊。然后家里头的那个机器有滤网啊，你也得清洗，要不有浮尘啊。但是像咱们家的这个呢，这种清洗可以没有？ 这个清洗是必要的，因为所有的脏空气它最后到哪里去了？它就在你的滤网或者说在你的收尘的那个装置里面，所以定期是需要清洗的。 嗯，但是管道 不需要清洗。 哦， 对，我明白了。原来我看过一个楼盘， 嗯， 这个哥也熟啊，估计您也熟。然后他呢也说的是有新风设备，我说我们就问了，我们说您这管道怎么清洗啊？他说您这么想，我们所有的进入的空气和吸出的空气走的是两条路，不是从这个管道，我们只有进来的时候才是从这个管道走，而我们进来的空气都是干净的纯净的空气，这个管道里怎么会有灰呢？ 我说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大致也能解答刚刚那个问题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啊，我估计这是不是咱同行啊？啊，康乐说了，新风机冷风倒灌怎么办？咱们远大的设备能够避免吗？ 嗯，从某种程度上，这是靠产品的技术决定了。就是你在运行的时候，其实它是跟室外相比，它是有一个压差的。就通常来讲，你如果说室内它形成微正压的时候，它户外的空气是进不来的，除非你在这个环节的技术没处理好，就会引起倒灌。 嗯， 对，这是个很专业的一个， 很专业 了。明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最后能不能，因为您是业内的人嘛，您能说说，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想在家里安新风系统，我们怎么挑选呢？或者说哪几项都是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要注意的，通过这些选项咱们挑好产品。 嗯， 行。那么据我了解，现在市场上的做新风品牌的，包括净化品牌的，在中国估计超过1000家了，光新风品牌最少在300家以上。所以说有做的很专业的，也有那些鱼龙混杂的，也有贴牌的 OEM 的很多。那么我认为呢，选择这样的设备通常要从5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要考虑这个处理粉尘的能力，或者叫你设备能达到的洁净度的标准。那么如果特别是对空气有要求的人，他一定会对洁净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的话不相当于直接把外面的雾霾就引到室内了，是吧？这是第一个，就是对粉尘的洁净度要有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室内的像一些病菌啊细菌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环节呢，应该要做一些消毒或者杀菌的处理。那么第三个环节呢，就是要做到我们的氧气要充足，也就是我们说的无缺氧。其实这也是净化器和新风机最大的区别啊。新风机能解决这个问题，净化器就是永远解决不了。那么第四个方面，我认为就是要做到无噪音，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如果说影响你睡觉了，或者影响你的生活了，这个噪音我觉得这个设备装了还不如不装呢。 对，就跟早前小胖说他们家那个时候安空调嘛，单冷的，那时候都是挂机放在你们家窗户玻璃拉一口放一个机器，那噪音嚯！ 对，用了2年不到啊，玻璃都松了，就是晃的，你知道吗？ 其实刚才还有第五个方面 ， 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省费用，要省费用， 就是省电。 因为现在很多公建，就是公共建筑，因为我们原来做中央空调的嘛，所以了解的比较多，很多建筑装是装了新风，但是用不起。经常就是停用，经常在需要开新风的季节往往开不起了。 为什么呢？ 费用太高。因为传统的新风它往往是消耗能源的一个大户，就是你开新风和不开新风，作为一栋楼的能耗可能相差30%-40%。 差这么多。 就是它在处理空气的同时也在消耗着能源。 对，传统的新风机是这样的。因为没有雷烟，没有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热交换的一个， 明白， 热回收的一个装置。 嗯， 所以我们通常总结来讲，就是刚才我说的5点，叫四无一省：无粉尘、无细菌、无缺氧、无噪音，省费用。 嗯， 对，这就是我们提的新风机的一个标准。 好，来看看小韩的信息呗。 怎么联系安装购买呢？ 啊，这个就是您如果登录远大网站或者到我们的专卖店，都可以找到您希望找到的答案。 哎，问一句啊， 说说远大空气。 因为我刚才看啊，您说了咱们远大不仅有室内的新风系统，而且还有这个，这是什么？个人出行防护。 对，我们叫， 而且是电动口罩。 我们叫移动肺宝，就跟着你人走的。你走在街上，你带上它，你就相当于把雾霾隔在外面。 是在胳膊上绑着一个小设备，那个东西 在胳膊上有一个处理粉尘的装置，那么通过管道连接到你呼吸的这个鼻端，你呼吸到的空气就是非常洁净的空气了。 那车里您说都可以做到的，那个是怎么弄的？ 车用肺宝呢，它无法做空气交换，它只能做净化处理。因为车内的话呢，因为它 它引入氧气很简单，稍微开一点缝就可以了。 嗯， 所以说它并不需要来固定的来交换空气， 就是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是吗？ 对，一个很简单的设备，很简单的设备，通过你的这个车里面的那个车载点烟器的那个接头就可以实现 了。嗯， 哦， 哎，咱们远大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形象店呀，我可以进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设备啊什么的，有吗？ 有，在全国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专卖店，旗舰店、体验店都有，包括在北京和全国各地都有，其实您通过我们的网站可以了解我们很多产品，通过我们到实体店也能看到我们的实物，并且亲身去感受这样两种空气，两种不同的空气，脏空气和洁净的空气，您自己的感受。 是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挑这些净化设备啊，其实有一个误区，第一，本身商场里边它的空气质量就不错，就还好，然后呢我们再去看一些推销，比如说推销什么净化器的呀什么的，他会给你拿一表，哎，往那个净化器那儿一杵，你看这数值多高。是啊，您离那么近能不高吗？对吧？它吹出来的气儿好歹是经过处理的，其实会有一个相对于比如说类似于像家庭这么样的一个大空间来进行一个设备陈设，然后呢我们进去体验一下，您看到在各个角落它的数值是否统一，几乎大差不差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新风设备所提供的一个整个的家居环境。 对，没错， 而不是只是这个机器旁边的出风口或者是进风口怎么样，你找了一地儿一测量，那个数值我觉得不全面。 嗯， 对吧？ 来，那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您比如说，因为现在家庭因为房子的大呀或者小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拿空调来举例子，比如说空调好，按你这个屋子多少平米，好，你就安个一匹的就行，或者说你这房子小，安个0.5匹的就足够用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新风系统它应该是按哪个来估算，你得安一个多大的呢？ 嗯，我简单来讲这个主持人的刚才这个问题， 只能简单点了，20秒钟啊。 它通常是分场所的，家庭为例，就是按人均新风的需求量，人均新风需求量呢，就是它能满足你人的需求，那么你就按照新风机的风量你来选择我们的设备就 OK 了。 哦，明白了， 明白了，好嘞，谢谢胡总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介绍一下远大其他的产品啊。 哎， 也有朋友在问说北京的展厅在哪儿呢，您上远大的网站就能查到。 对对对，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这个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回来再见了。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3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